在楼梯口，乔简终于还是没忍住，喊住了郭林。 林哥，谢谢你了。 走在前头的乔家眉角都快抽筋了，他强忍着回头破口大骂的冲动，一直到出了楼道，彻底避开了乔简的视线，才回身指着郭林的鼻子。 妈的，以后不准你再踏进我家一步。 郭林那点算盘他心里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用怀柔政策更好的钳制他。明知道他最在意的是乔简，跟他弟套近乎，目的还是要他替他去玩命而已。刚才故意说那种话，也是为了让乔简开口逼他妥协。郭林倒是不否认乔家的话，他只是拨开乔家戳得他很不舒服的手指。 让我照顾乔简的是你，不让我进家门的也是你。哎，难道你要我在你家安一堆监视器、窃听器什么的，每天做监视记录吗？ 少扯这些。 乔家弯低身子骂了句粗话，有点站不起来了。旁边的男人动作不太温柔，但是并没有用力地把他扶住。就算乔家不怎么甘愿，这时候也能英雄气短地半靠在对方身上，往马路口那边去拦出租车。然后这一路，乔家专心致志地疼着，郭林从头到尾保持着沉默，也没有继续再问他这伤是怎么搞来的。本来以为乔家疼成这样，大概是受了很严重的伤，结果一通检查排了半天队下来，医生只是表情淡漠地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开了点胃药，就表示他们可以回去了。乔家深深地感觉自己被误诊了。 大夫，我这疼得要死，你不看清楚？ 啊，片子上看没什么问题，骨头和内脏都没事儿。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神经性胃痉挛，平时睡眠质量要注意，少喝酒。如果还不放心，可以给你安排个胃镜，不过等你今晚空腹，明早过来做。 医生一个口罩遮了半张脸，就剩下一双没什么表情的眼睛。乔家听他说了半天，几乎又没听懂，倒是郭林在旁边忍不住摇了摇头。 连胃和肚子都分不清楚，嗨！ 他这句嘲笑简直毫不掩饰。乔家用全部的自制力压住回身给郭林一拳的冲动，闭了闭眼睛，豁地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郭林知道他没事，也没再拦他，反正俩人的关系也不需要他装模作样的表达关怀。乔家这样，他今天肯定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不过刚刚看着乔家的样子，他确实也吓了一跳。孟哲去做卧底的时候他没拦着，导致他后半辈子都只能活在后悔里。乔家是他的线人，无论如何他不会让他出事。而乔家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听完医生说他其实没什么事儿，竟然真的也没那么疼了。加上对郭林一肚子火，等到家的时候已经想不起来疼不疼这件事儿了。 哥，你去医院了吗？ 去了，说是什么胃痉挛，没事儿。 乔简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有点意外。这个词儿乔家不太懂，乔简倒是听明白了。他长出一口气，一直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。 啊，幸亏没事儿。 我能出什么事儿？都是郭林瞎起哄。 哥。 乔简往前凑了一步，一脸有话要说但是又不敢开口的样子。乔家转头看他一眼。 有话就说。 那个，你跟林哥是朋友吗？ 乔简问得挺小心，他看得出来乔家现在的心情不是太好，但是这句话他早就想问了，不然他心里没底。这个问题让乔家表情有点扭曲，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朋友这种字眼放在他跟郭林的关系之中实在是有点可笑，但是线人这种关系他又不想让乔简知道。考虑到最后只能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， 啊，算是吧。 从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，好歹也算是有点共同点。 乔家想象了一下自己跟郭林笑得满脸和谐打招呼的样子，就觉得想吐，忍无可忍地摸出一根烟，他需要清醒下脑子。但是这个答案让乔简挺高兴的，他点点头坐在乔家的旁边。 我觉得林哥挺关心你的。 一直以来，乔家身边的不是劈鬼那种混混，就是一些看着就不像好人的社会青年。乔简虽然很少听乔家提起自己在做的事儿，但心中也有过不少猜测。郭林算是乔家朋友里少数的正经人士，又是个警察，知道他跟乔家关系不错，让乔简安心不少。听乔简一口一句林哥，乔家觉得他的那个什么魏静鸾大概又要犯了，受不了的站起来，他从冰箱里拎出一瓶啤酒。 行了，大人的事你少管，去干你的事吧。 再听下去，哪怕是乔简，大概他也要抓狂了。幸亏乔简很识趣地回自己屋了，留下乔家打开瓶酒，坐在沙发上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。郭林今天虽然没问，但肯定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。而暴风跟黑狗碰面的事儿，他只要告诉郭林，就脱不了身了。那些警察绝对不可能放过暴风这样的人。可是就算他不说，暴风出现在市里的事儿，也不可能完全瞒得过警方。到时候郭林还是得找他的麻烦。而且那个什么陈哥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黑狗要是真让他去做交易，这浑水他就算是趟进去了。不过黑狗到底是怎么找上这些人物的？陈哥也好，暴风也好，明显都不会是会坐下来跟黑狗这种人谈生意的人，他怎么有本事跟这些人搭上线，还似乎交情不浅？但是看今天暴风的态度，似乎也没把黑狗放在眼里。乔家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，直觉这里头肯定有着很深的门道，打死他，他也不相信黑狗有这个实力。 郭林那小子是真的想抓这帮人吗？ 乔家想着今天碰见暴风时的感觉，掀起了一抹冷笑。 哼，就凭这些半吊子警察，邪不胜正，这东西也就是口头上嚷嚷起来挺好听的，自古到今还真没看见过几次正义得以彰显的例子。不说别的，就单指他们警察里头竟然还有跟黑狗站在同一战线的，郭林他们根本一点优势都没有，自己人都扯自己人的后腿，还能有什么前途？ 乔家一口将半瓶啤酒干了，把空瓶放在了脚边，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，噙着冷笑，闭上眼睛。郭林也好，黑狗也好，反正黑白都与他无关，他就是夹缝里求生存的人，哪个套他都不会钻。这世上除了自己活得好之外，什么都是狗屁。郭林可以破不了案，黑狗可以被抓去坐牢，他乔家反正不能成为别人随意捏在手里的棋子和道具，无论是谁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，混音绅士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